第六课，筹划接待。 课文。 第一节，布置办公室。林小姐，请坐。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。总部下个月来人，来的是最高级别的老板，是我的老板的老板。 海因斯先生要来了。 对，请你找人商量一下，买点绘画作品。设计一些工艺品，把我们的办公室装扮布置一下。注意，有三点要求：一是要跟教育和艺术有关系；二是要符合爱都的理念；三是要有中国特色。整个风格嘛，要简洁有新意，但是也要高雅有品味。 好，我想出好的方案就跟您汇报。这些都是跟中国教育有关系的图片，有的是现成的照片，有的是根据古代教育故事做的图片，还有的是国际上关于教育的最新宣传画。请你们将这些画全部装裱起来，挂在爱都的办公室里。 全部都装裱起来吗，林小姐？依我看，这些放大的照片如果用木相框镶起来，可能更好看。 我们需要有中国的特色，用相框装起来，是不是就缺少中国的特色了？ 不一定，我们用红木相框装起来，会很有品味的。 那好，就照你说的办。另外，我们需要找到一尊孔子的雕像，放在我们办公室的大门口。 要什么材料的？泥的、陶的还是木头的？ 木头的吧，需要大一点的。 林小姐，你要我写的几幅字已经写好了。 我看看。哇，郑先生的书法真是名不虚传呀。这几幅字写得真好，结构平稳，遒劲有力。郑先生，您一定上过私塾吧？ 私塾没有上过，不过我的老师教过私塾。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些最能代表古代中国人教育方面的格言呀？ 那太多了，比方说诲人不倦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等。 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当老师多么受人尊敬啊。 第二节，安排考察活动。樊校长，我们的董事长下个月要来北京考察，我们想安排参观你们学校，希望不会打扰你们的工作。 哪里的话，我们感谢爱都对我们提供的无偿援助。董事长来了，我们一定尽全力接待。 听说你们学校的教育搞得非常有特色，特别是培养了孩子们丰富多样的业余爱好。不知道孩子们在课外都学习了哪些内容？ 我们有专门的课外活动教师，他们有搞音乐的，有搞美术的。音乐课主要讲授各种乐器的演奏方法，特别是中国民间乐器的演奏方法，比如二胡、琵琶、古筝等。美术课主要讲授油画、中国书法和国画。我们还有各种体育项目。 那太好了，到时候可不可以安排一次表演呀？ 当然可以。可否告诉我们需要哪些方面的表演？是不是以中国民族风格的为主？ 那是当然的，听说你们的小学生合唱团也很有名，而且还得了全国少儿合唱比赛的大奖，是不是也可以包括这方面的内容？ 可以，这样吧，我们明天给您提供一个节目单，您根据需要选择吧。 那更好，到时候为了表示感谢，我们会给孩子们一点小礼品的。 不用，那样就见外了。你们喜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。 哟，冯团长，不知您来得这么早，有失远迎。 杰克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不知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？ 岂敢岂敢，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们董事长一行下个月来北京考察，我们准备搞一个招待会，招待各界朋友，到时候需要请你们准备几个节目。 好说好说，我们风光京剧团就是专门为外国人表演京剧的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出活动，我们大概知道一点外国人都喜欢什么样的节目。 这正是我要找您商量的内容，您觉得什么样的节目比较合适？ 因为外国人不懂演员唱的什么内容，所以他们喜欢舞蹈动作多一些的，化妆花样多一些的，情节性强一些的。 比方说？ 比方说，猴王戏、武打的戏，有各种各样的行当一起参加的戏。对于一些唱得太多或者说得太多的戏，刚听京剧的外国人接受不了。 那好，就演猴王戏，是不是还可以表演一些中国功夫，还有比如杂技和口技等节目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可以提供？ 没问题。 不知道你们会来多少演员？ 加上乐队，一共30多人吧。 您看报酬怎么给？ 我下午叫我的秘书给您一个报价，您看了以后，我们再联系。价格问题好商量。 第三节，准备礼品。我们讨论一下，给海因斯他们准备一些什么礼品？他们到中国来一趟，走的时候应该带一些纪念品呀。大家有什么好主意？ 丝绸不错，中国的丝绸世界闻名。我也有个主意，不知道行不行。 快说，有什么好主意？ 找2个有名的书法家写几幅字，或者找画家画几张国画，我看也挺不错的。 而且这些国画书法都和教育有关系。 好主意，我们给每个人取一个中文名字，然后刻成印章送给他们。 对，最好把这些印章装在文房四宝的盒子里，有笔、墨、纸、砚，再配上印泥。好了，现在我分配任务，老赵负责去购买文房四宝和选择印章的石料，林小姐负责给考察团的成员取名字和找书法家、画家、篆刻家。注意，书法家不一定很有名，但是必须有特点，画家嘛，更不要太有名的，因为太有名了我们买不起。但是他的画必须既有中国特色，又有现代意识。篆刻嘛，我就不懂了，你自己决定。 我推荐一个篆刻高手，就在我们这个大楼的旁边。 太好了，你带我去看一看。中国画最好要现代一点的。我的朋友帕西常和中国画家打交道，他买的画很有意思。这样吧，简妮，请你把帕西的电话告诉我，我找他给我介绍一下。没问题，不过他下个星期才从香港回来。 下个星期还来得及。 生词注释。 工艺品。 理念。 品味。 表。装裱。 香。 孔子。 陶。 名不虚传。 求静有力。 考察。 二胡。 琵琶。 古筝。 有失远迎。 行当。 杂技。 口技 报价